4007106108，还要再送一辆家家需要的购物车。买菜、逛超市、去野营，推着这个车呢，省心省力。我们都说要关心爸妈，其实呢就是细节呵护，让他省点力，人多的时候自带凳子不求人，就是一种实际的关心了。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一杯羊奶，多种物质营养身体，购物车解放双手，轻松出行。4007106108，4007106108，89块钱一盒，8盒712块钱，再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4007106108，4007106108。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林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毕石玉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呵，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呢。这几员将也领令了。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合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的，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啊，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叫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头骨乌了乌秃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儿弄过来看看不可，那到底是长虫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接令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了，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的，丞相您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的，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叫难为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给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 文昌，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啊，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好，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呢？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那令箭扔在那摔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丞相，一句话也不说。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这仗可怎么打呀？我连连败北，人家乌土谷信不信呢？人家追不追我呀？我光败有了理了，要人家不理我呢，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个什么劲儿啊？他这是跟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3000人马，杀奔乌格洞来。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是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 对， 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格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土谷啊好好战他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合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启禀大王，喊将军魏延离我洞口40里是安营扎寨。乌土这么一听，谁？就是那魏延，魏文长，红脸长胡子那个，就是他。哎，乌土一撇嘴，让我杀的是望风逃窜。今儿他这儿怎么了？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来点兵出敌。且慢，孟获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说不定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哎呀，乌土谷把那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孟获，南王，你想的太多了吧。啊，不不不，我说洞主啊，您要占魏延也可以啊，我要提醒您一句，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啊。我也实不相瞒你，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为什么我不服他呢？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了。他并不是真杀实砍，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我的南王，他的计策太多了。您比如说，就拿这陷马坑吧，10有8九逃脱不了啊。我说洞主啊，这次您去战魏延，要是将魏延打败了，您可千万别追，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您可更不能追了，也不能进那树林子。如果进去，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洞主，你可不能不防啊。孟获都急了，难怪他急，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合洞破喽，哼，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您想他能不急吗？所以孟获是5次3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洞主连连点头啊， 南王放心，我记下就是。第二天魏延讨战，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两下把阵势拉开。魏延这么一看，又来了，又是那些藤甲军，他提刀催马到阵前。乌土谷看了看魏延，你来讨战来了，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呸，你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虫，叫不上名来，不敢乱叫，乱叫怕是笑话，这一下子之仇。乌土谷反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西我走，一刀手，魏延这气，这玩意软了吧唧，齁老长，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一催马，啪，用刀砍到围，这么一封，封还得加小心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俩人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呀。魏延一想，不行，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我得败呀。他虚晃这么一刀，拨马就败，哗，呵，像退朝一样，败得真快啊。那营寨都不要了。魏延败出一段路来，回头一看呢，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注意。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了，怎么呢？您不让我连败十五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哎，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谷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人又打，打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谷还那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谷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啊，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您怎么不追他呀？你们晓得什么？小心诸葛亮用计。这几个洞丁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败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乌土谷一听有理，夺寨，哗啦把寨给夺了。魏延高兴了，你看让人把债夺了，他倒高兴了啊！你倒动弹动弹呢，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您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债呀、啊！呵，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拜。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了。他问手下的洞丁：“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洞丁纳闷啊，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您瞧，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瞧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乌土谷放心了，追呀、啊！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呢、啊，刚扎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啊，自己也败了四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我往哪儿败呀、啊？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拜了，我也没学吧这旗子， 明儿拜的时候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呢？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兀都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东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是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兀都谷一听，好啊，南王，那是你给我助威呢。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啊？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他在诱敌深入？这个兀都谷一听，有理，南王，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呐、啊，咱赶快回洞，不能再追了。说得对呀、啊，兀都谷刚一点头，报，报上来，魏延讨战。什么？兀都谷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战？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以这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兀都谷不听啊。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丁前来禀报：“启禀洞主，您看，远处树林之中影绰绰的，有旌旗在摆动。”什么？兀都谷一听，俩脚一用力，咯吱的一下，就站那儿了，他不动窝了。怎么回事？兀都谷在想啊，孟获说的对呀、啊，听见没有？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既有旌旗，准有伏兵啊！你等切记，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儿，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哈哈哈！说到这儿，兀都谷自己乐了，他乐什么呀？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包括我，他拿什么炫我们呢？兀都谷想的这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这么想啊，虽是这样也应该小心为上，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看探看虚实。还没等看虚实呢，魏延又回来了。兀都谷一看，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再不然你一跑了事。你去去来来，这叫什么打仗的？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魏延呐、啊，他也想好了一计呀、啊，心里说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今儿个我得跟这兀都谷拼一阵。对，魏延催马上来，两个人一场鏖战。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他好把这兀都谷这火给斗起来。俩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兀都谷一想，呵，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想到这会儿，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啪，整抽到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这马急了，马一拿桩，马也有心呢、啊，心说有本事你们俩打呀，你抽我干嘛呀？他这一拿桩，一下子由得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了。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了，头盔也摔掉了，判甲绦也折了。魏延呐、啊，扛着大刀就跑。魏延这一跑啊，惹得兀都谷是哈哈大笑。哎呦，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给我追！哎，话已经出口了，兀都谷眼珠一转，且慢。他问手下的藤甲军：“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藤甲军一听，有的树林里边有，有的没有。咱们这么着吧，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 咱们不搭理他。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住不算完呐，要不然呢，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他这诚心气我，哪儿打仗啊？这误图也够简单的。怎么呢？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咔嚓一下，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你怎么办呢？乌土不管那个，孙武子十三篇呢，乌土洞主听说过，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即便有的书，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我管你那干嘛呀？追魏延就追魏延呐，他连连夺了魏延七座大寨，所以乌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呀。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拜，一连拜下了这么多阵，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拜了多少阵了。魏延将军，咱们一共拜了15阵了。哦，魏延点点头，心说行了，丞相，我按着您的吩咐，15阵拜下来了。前面是什么所在？盘蛇谷。魏延催动人马，一转弯不见了。嗯，乌土谷把魏延追丢了，说已经带到这谷里去了。哼哼，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现在这乌土谷啊，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阵，夺了7座大寨，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乌土谷要看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呢。乌土有点放心了。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看了半天，这地方啊根本藏不住人。这时候跑过一个洞丁来，启禀洞主，我看见了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什么？乌土一愣，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哦，乌土谷乐了，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乌土谷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追呀追呀，追了半天呢，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乌土谷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乌土谷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由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台开个又连单，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 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欢迎你，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吴德谷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了，追呀、啊、追呀、啊，追了半天呢、啊，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门绕出去了。吴德谷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吴德谷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由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啊，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面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跑啊，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儿，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会儿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啊，那不是地下还埋着一千根竹竿子呢吗？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地下埋的都是火炮。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把火把点着了一块往下扔啊，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这竹竿子一着，呼，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嘚个哒，嘣啪，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哎呦，这一招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灭这火呀？这儿连一个水珠都不见，连土都没有啊。说土也能克火呀，这地方土地儿搭着滚也行，底下是沙石，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啊。呵，这一烧，前面的藤甲军被烧着了，他们就往后边跑。后边这时候正往前边拥呢，他们自己这一撞啊，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你想，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 用油浸泡了多少年，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沾一个火星都得着啊，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大竹竿子着了，地下是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刘红艳小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陆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乌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我才敢进来。哎呀，万万也没想到，感情诸葛亮在这行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雾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你们随我来呀。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可是这小道这儿，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广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一千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啊，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那是夸张啊，反正能把山石烧裂，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儿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个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呐，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正顶着黑烟奔咱们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遵令。哗，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啊，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地跑来了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将军啊，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的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你胡说，我宰了你！将军请看。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呀，嘿嘿，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唰，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 诸葛丞相，这令传的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兀突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兀突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兀突谷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洞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吴格栋也不回去了，孟获他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呢，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兀突谷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儿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兀突担心呢。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有兀突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愣，叫他们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兀突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兀突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兀突谷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兀突谷里边烟雾弥漫啊，我去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兀突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是马岱，右边是张仪。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这火没点起来，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现在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啊。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 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啊、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饿虎扑食到跟前，嘁的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格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啊。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啊，这个兀突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七座寨，那么这个兀突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的。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焰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突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突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兀突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子龙拦截，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了。怎么见得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谁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那洞丁可以在上面坐着，也可以在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它不怕水，但是它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儿平定南中，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 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啊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条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啊，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不是，帐子里边收拾得非常洁净啊，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姐丈，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孟获呀稍稍地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不能了。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呢。夫妻对视了半晌，无言可讲啊。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人家就出去了。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前面是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说啊，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了。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你怎么让他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绳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然后是肘膝而行啊，用胳膊肘和胳膊棒往里爬呀，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我虽化为仆之礼，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丞相天为男人，不复凡矣。诸葛亮伸手相搀，把孟获搀起来。孟获将军，公今服否？你到底服没服？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生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即使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这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了，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儿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太不怎么样了。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是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生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是说不但我这边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听着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哦，谢丞相。孟获又施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帐中的文武。看什么呀？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直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呵，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服服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地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纵，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丞相在此，焉有安孟获的座位？哎， 有坐便坐，不必客套。请孟获坐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洞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被捉住的那些洞主酋长们呢，一律释放，全都请到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捆在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呢，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啊。其实咱们呢，咱们早就服了，这回不把咱们斩喽，大概就得活埋喽，说不定也得把咱们扔进那盘蛇谷里边，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了，噼里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愣磕磕瞅着这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位洞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洞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单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到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是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的大帐这么一看呢，哟，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呵，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模大样那儿坐着呢。哎呦，行啊，众洞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们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洞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洞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洞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再反乱了。众洞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巍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待我回到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再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为啊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把所有西蜀军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啊，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望丞相三思。 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留人在这儿驻守，那要有三不义啊。怎么说三不义？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衣不义也。男人破伤，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也。男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义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男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了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呢。所以说叫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个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有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呢？就为了使男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代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对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跃。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跃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喝三天呢，怎么不在乌格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乌格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锣鼓喧天，咳咳咳咳叽里嘎啦啊， 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呐，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钉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2000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会儿庆贺了3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呢，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2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了，带来的礼物太多了。都是什么礼物？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100-200里路，我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呀。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身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这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儿多少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这奔腾咆哮，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启禀丞相，每当秋季呀、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奠泸水呀、必须要杀人呢、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呀，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泸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泸水，就在江边这棵高大大棚啊，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泸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 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卤水边亲自点香祭奠卤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冰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间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汝等偶失兵机，原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掩泉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尽凯歌玉环，献俘将籍，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不取，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宜凝铁，物质豪涛，聊表丹城，敬臣祭祀，吾仆哀哉，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这时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了，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卤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卤水之后，大军渡卤水啊，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郡的军民呢是出城相迎啊，知道丞相这次平定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啊，是五月渡卢，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祭的卤水，这不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今儿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在永昌这会儿改革了郡治，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四郡。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呐、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 这么四个郡，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他赶忙叫停车，由四轮车上下来，抢步上前，上前见驾，跪倒在刘禅的面前：“臣不能素平南方，是主上忧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南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呀，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刘禅呢在宫中设宴，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还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的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奉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啊？呵，这在三国时期呀，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呢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儿，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单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姐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此子天性聪明啊。 能文善武， 要论文采啊，提笔是能写能画，论武艺是弓马纯熟。曹丕呢，是此子如掌上明珠。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有倾国倾城之貌，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担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呢，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真事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贵人呐，那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它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了，那这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是啊，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给他吃点毒药。哦，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那怎么能行呢？再又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如那甄氏。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呀，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你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这位郭贵人听得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到底怎么着行啊？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那甄氏失宠，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去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也巧了，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是三天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那我不敢说呀。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这就是正宫皇娘 真是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不草，脾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甄氏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甄氏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些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超。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个一儿半女的，遗憾呢，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呢，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15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父子俩是并马而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是一大一小，这是母子俩呀。曹丕抬手一箭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都哆嗦了，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但是呢，曹睿呀，把那弓举了举，他连箭都没上弦。曹丕瞅着奇怪，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启奏父皇，父皇已经射死其母，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而我难以下手啊，我是不忍下手。哎呦，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

又照相，又采访，请工会上好辉煌。我们唐老师好榜样，一个猛子扎下江，救起一个小儿郎。我们唐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坎上。我呀。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3期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啊，我们又说了，有垃圾堵塞了血液循环，堵塞了血清的通道。对，是这样的啊。那么你通过泡脚为什么它走得慢了，现在走得快了啊？原先腿沉啊，有些老年朋友跟我们诉苦，哎呀，两条腿呀 啊像灌了铅一样啊， 对， 那么沉呐、啊， 嗯， 有时候像绑了一个沙袋一样啊， 是的， 啊、哎，迈不开腿呀、啊。有的人甚至因为这个腿抬不起来，怎么样，是吧？绊倒了，一绊倒怎么样？哎，摔倒了，骨折了，是吧？这样的悲剧，我就说啊，这个脚为什么重要？啊，大家把它捋捋，可能我们说的比较散，啊，比较散，啊，一个是限制你自由，是不是啊？你这我们说过的啊，限制你自由，啊，降低了你生活的幸福的指数， 对。 啊，人家到春天了可以干什么？ 走出去踏青了。 踏青，是吧？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吧？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是不是？啊，你呢？只能望洋啊兴叹啊，在窗户里，你在窗户里看到是什么？是吧？所以你必须要走到公园去，是吧？要到郊外去，是吧？你不要在那水泥的框框里边，你看不见。你看见都是楼房，是吧？所以他心情也不一样，那心情不一样，生活质量幸福感也就不一样了，降低了。你看，是吧？另外，你的脚不搭对好了，它牵摔，它促进了你的啊过早早衰。 对，就是您讲的那句话，它不是自然的那个衰老， 不是， 嗯 啊，不是。你要是的话呢，我们解决不了。你像我们说的这。啊，老汉和这老太太一样，啊，他为什么轻了？是不是？血液通了，血的含氧量提高了， 所以说走路就加快了。 哎，你看看我们刚姚老师吧，有的人老年朋友是吧，那个脚那个颜色也不好看，皱皱巴巴的啊，有的呢颜色还挺深，啊，有的还发青发紫。 对， 那都是什么淤血？ 是的， 是吧？那都是淤血，就是脏血，老百姓说的那是脏血啊， 就是缺氧的血。 哎，说白了就是缺氧的血啊，颜色很深啊，它应该呢及时的回到什么呢？来参加人体的大循环。啊，什么叫人体的大循环呢？它要到肝里去解毒去， 嗯， 是吧？它要通过肾去排毒去， 它还要到肺去充氧。 哎，对，它得参加这个去，啊，参加这个之后，啊，这一系列的就把血呢就得到了一个净化，净化的过程，哎，再流通，啊，再流到我们四肢，是吧？末梢，啊，这个血是吧？富有营养的血，啊，这个血富有温度的血。这个血富有呢充足的啊氧啊，这氧含氧量就高了。所以你呢不参加大循环，这些血呢没有通过是吧解毒啊排毒啊和充氧。 而且它还会滞留在人体的末梢。 你看看。 所以它就会出现发紫发青。 对啊，它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对。 它反倒起到一个是吧阻力的作用。啊，所以它这腿就是沉的。那为什么通过泡脚呢？它最后呢，它清了，啊，这就是把毛细血管，啊，末梢的毛细血管都给慢慢的打通了，啊，打通以后，促使我们的什么静脉血回流了，啊，也改善了微循环，就是末梢的微循环，啊，那静脉血和动脉血这个交接工作顺畅了，哎，减少了阻力了，进行了沟通，啊，所以他腿脚啊就轻松了。一轻松走路呢，是不是它就快了啊？我经常说，为什么你走到轻松？为什么过去啊，像那个绑了沙袋一样，像灌了铅一样？我说就跟自行车呢，啊，那个车带一样啊。你这自行车啊，放了很长时间啊，你出去旅游去了啊，或者很长时间没骑车了啊，最后一骑怎么样啊？半口气啊，你骑起来非常费劲啊，怎么蹬不动呢？啊，如其赶上坡，再有点顶峰，啊，你就更吃力了，啊，为什么？ 因为气不足。 你自行车放了之后，它慢有个慢撒气儿过程，哎，你正好花两毛钱你打个气儿，嚯，打完气儿你再骑行车的，你看看，是吧？跟先前是截然不一样。说你蹬起来就感觉特别轻松，啊，就是那么个气儿，是吧？人也是活的这个气儿，是吧？你有劲儿啊，没劲儿啊，就看你气力足不足，是不是？ 是的。 哎，你气力不足，他就没，那你干活怎么没劲儿呢？气力不足啊。 中医讲气足精旺，所以他精力就旺盛，有使不完的劲儿。 这说的这词儿都好理解， 嗯， 是吧？都好理解。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了。前面我们说的是什么？啊，前面我们说的是排，通过泡脚打通了什么？打通全身的毛孔，是不是啊？ 是的， 哎，这是呢整体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又说了点呢局部的，是不是？ 是的， 啊，就是它的作用， 嗯， 是吧？从整体来说，这意义特别重大。人老脚先衰嘛，这不说的是人整体嘛，是吧？说局部的，脚凉、脚心烧，是吧？脚无力、脚肿，是吧？ 脚紫、脚青 啊， 脚垫鸡眼， 这多少？好，一看啊，一总结。脚上的病可是不少， 是的， 是不是？症状也不少，这是局部的，所以这个泡脚既解决了局部的问题， 还解决了整体的， 整体的问题。 嗯，因为它改善了整体的血液循环， 而且这种方法非常自然，啊，非常自然。这个自然大家去理解。我们每到讲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是吧？我们都要提示，哎，让大家了解什么叫自然。你比如说，有人受了风寒以后。怎么样？发烧了，是不是？ 对， 发烧。发烧是什么呀？发烧就你体内的体温高了，是不是？应该36.5啊，37度。 它超过了人体的正常体温了。 应该怎么解决呀？什么 降啊？ 啊，降。怎么降啊？这就有区别了，啊，你到了医院之后怎么降啊？给你输液，给你冰，你烧的太高了就冰镇， 嗯。对。 冷敷啊，啊，物理降温呢，啊。 你看中医采取这些方法，不是你有热，你有热散出来，它不就没热了吗？是不是？ 对，中医采取的是表出来 啊，表出来了啊，这些就出来了。这个西医输液呢，它不是它没让你出来啊，它没让你出来，而是呢就输液通过是吧，消灭在你体内，愣把它压下去。大家想是不是这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宣传自然的方法？哎，它从毛孔散出去了，啊，有风散风，有热散热，那散出以后没有了，没有它还发什么？没得可发了，还发什么烧啊？还发什么凉寒的？没有了，这就叫自然。从哪来的？从哪回去？是吧？不是属于体内的，你就不应该待在体内，是吧？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是吧？我们尽量选择自然的。所以在这一点人们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 对， 有人现在吃食物大家都知道，哎呀，不要吃那个反季节的啊食品。 是的。 为什么呢？它不是属于这个自然的，是不是？所以这些情况呢，我看这个有关自然的意识，就是在主观上理解不理解，现在呢这方面知识都在不断的啊增强。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风声风寒湿这个外邪，我们就想通过一种自然的方式 来解决它， 来解决， 也就是说能用自然的方法解决的最好还是选用自然的方法来解决。 对，从自然的解决呢，它这个效果是稳定的彻底的。 是的。 哎，而且是长期的。 对。 是不是 能达到长久的效果。 另外呢，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对，没有任何副作用。 哎，什么药物的耐药性、抗药性、毒物作用有吗？ 这些你就不用考虑，肯定是没有的， 是吧？你一泡脚，毛孔一开，体内的风寒湿啊，火呀热呀清出去，这有啥副作用？是吧？没有副作用啊，怎么来的怎么走了，不是属于身体都排出去了，排得干干净净，体内的环境特别整洁，身体内部的环境特别好了以后，你看看五脏六腑啊，血液循环的。工作起来这个环境怎么样，相对它就提高了，工作性工作效率也提高了，阻力也少了，是吧？如果这些垃圾在体内，是吧？一个是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内部这个机器的正常运作，就给正常运作降低了，干扰了，破坏了，而且这些垃圾长期在我们体内还腐蚀了，破坏了我们这个机体啊，这话一定要清楚，不是光影响它的功能，影响它的效率，同时它本身也受到伤害。你比如说风心病，就是啊，风寒湿嘛，侵入到我们人体啊，侵入到哪儿？侵入到心脏了，侵入到心脏，最后你得的什么病啊？是吧？心脏瓣膜，这不就把我们心脏的部件给破坏了吗？啊，所以这个垃圾是吧？一个是要防，一个是受了风寒，及时的有应对的紧急处理，一套防弹，二套防弹嘛，啊，第三个从根本上。想办法怎么样不让他受风寒，所以我们把这事情呢给大家特别讲透了，哦，又知道要清楚这套方法几个层次，几个层次，三个层次，一个是防的层次， 嗯， 是吧？一个治标的层次， 一个是治本的层次， 一个是治本的层次， 嗯， 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你看看泡脚就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嗯， 是吧？我们说的方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是吧？没有，都非常非常平常的，啊，但是它的作用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地，在人们生活当中啊，对健康方面一直在流传啊，传承，说明它传承这么多年，说明它吧很实用，很实惠，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啊。我们把这个三个层次大家记住了，预防是怎么预防，出现这情况及则治标怎么应对，另外从根本上我们是怎么解决啊？我想如果大家把这个，这就是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应对方式，一级方案、二级方案、三级方案，是不是怎么样就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说咱们这套方法是有体系的，是一个完整，我们要想对自己的健康啊，也要逐渐形成一个体系啊，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望。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啊，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啊，你是阳虚，你是阴虚， 你是阴阳结虚，你是阴阳不和，你还是上火下寒，根据自己体质，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疾病和症状啊，哎，逐渐的制定适应自己的啊，适应季节气候变化的啊，一套完整的有效的啊这个体系啊，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这个体系，这样我想才真正能够达到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不是？ 是的。 哎，在真正可能是吧，我们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啊，我想这方面这个口号啊唱得很响啊，但是完成口号的这些具体的要件我们说的也不清楚啊，大家掌握的也不清楚啊，所以想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呢抬头看着，既没有梯子，也没有桥梁，也没铺好路啊，所以我们要是吧，既然这个目标大家都认同，是这样好，别老靠了，是吧，一有病就靠医院，靠医生，靠吃药啊，我们要靠自己，自己做健康主任，这个是没错的，是吧，要完成这个那不是一句话啊，那需要付出很多的，要需要三投，投时间，投精力，投资金。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呢，在你听看不管看电视也好，听广播也好，看报纸看杂志啊，或者听别人讲，看到别人怎么去做，去收集到适合自己的啊，一种东西有的人能吃，有的人就不能吃啊，一种东西啊，这个季节能吃，那个季节就不要吃啊，这叫什么呢啊，如果用中医的话来说，四个字，辨证施治啊，治病是这样，养生保健也是这样， 对，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的养生保健的方法，不要跟风， 不要跟风， 对， 不要乱跟风， 是的， 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些，既要把这些知识和方法给大家说清了，同时把这个思想观念也给捋顺了， 对， 是不是也捋顺了？是吧？你比如我们捋顺了，谈到风寒湿，是吧？每天都有，每时每刻都有，就必须呢，大家对此啊有一个高度的关注。那这一点上是吧，通过讲这个是吧，我们要知道，你想美容，你想美肤，但是你不去啊注意什么啊，注意这自然是吧，大自然当中对我们皮肤这个侵害，那你这个美肤也好，美容也好，你做的就不好是吧，这个皮肤也是，你去怎么保养去是吧，你不能突然热突然凉啊，特别是它在毛孔开的时候，一定要防这些病邪趁虚而入，是吧？我们把这个呢就说到了，大家去捋捋，把这个呢给它搞清楚了，给自己定性定位，你有没有风湿啊，是吧？风啊寒啊湿啊，是吧？你是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我们把这都搞清楚，希望大家这段时间把它做一个呢整理，当然这里边呢要往细讲的知识还很多，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膝盖凉怎么办，还有方法，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尽量呢，是吧？把一些关键的、主要的跟大家说。另外，关键的、主要的，你看，我们总是不断的去重复，是不是？行了，今天就重复到这儿吧，是吧？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我把我情况跟您汇报一下， 来 啊， 交流交流。 另外还有点问题的，请您指教一下。我两年半的时间了 啊， 通过三部曲五步操、推肚子泡脚这些的动物，一个呢就是我浅薄性胃炎现在好了，再一个三十多年的偏头疼， 你看 好了，那没事了。 嗯， 原来这个这眼睛啊也不行，看什么东西都模糊的。 嗯， 现在就是相当清楚。 嗯， 我相当清楚。还有两个大问题。 哎， 一个是高血压问题，高血压。 哦， 刚才原来我得170。 嗯， 哎，170。 低压。 要吃药的话呢，得吃联合用药，不能吃一种，一种是降不下来的。 哦， 得用两种。现在呢就一种就行了，而且用半片就可以了，有时候还可以不吃。 你把这血压啊，大家以后养成习惯 啊。 啊，过去习惯有些人呢光说高压 啊， 我们以后 啊 一谈到血压，把高压也说出来，把低压也说出来 啊。低压原来是110啊，110-170啊，现在呢80-135。 多大年纪吧？ 我67了。 67 啊， 有多少年的高这样的高血压？ 怎么有20年了吧？ 20年， 20年了。 过去就是一种药都不行， 得用两种药联合用。 哦，联合。 还有一种呢，就是呢，我的冠心病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原来是胸口老发憋， 嗯， 特别到冬天呢有心绞痛。我做过心脏造影， 哎， 这个医院说你有冠心病，我呢老得吃药， 嗯嗯， 现在几乎就不吃药了。 你看看， 相当好，我特别高兴。 哎， 我再说点问题啊。 哎，说点问题。 主要一个便秘问题，这问题困惑了我好几年了。便秘不是说肝，它只是一个糖便，或者是假如要是有点就不成型，如果成型的话呢，也很细，一段段很少，有时候呢就是每次便一次啊，顶多是一两个鸡蛋那么多，这个始终不怎么见好，我认为可能就不是调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到大医院去治了。 嗯。 治了一年了，我吃一年多的药啊， 嗯， 还是不管用。他说我是什么呢？属于湿热，因为我鼻子头也红，舌头呢也经常溃疡。后来我要到西医大医院我去治了一下子，给我做什么肠镜啊，什么尿动力啊，肠动力查了查， 嗯， 可是呢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比较困惑我，而且越来越重，是这样。 现在你说了半天啊， 嗯嗯， 一个是你这大便变细，便量少。并不是像人常说的那个干， 不干。 哎， 那有时候糖变多，不成型的也有。 你让大家听听，有这样的便秘吗？ 嗯， 比较少见。 就是啊，现在说大便的时候啊，没准时候，有时候夜里2点钟也得去蹲了，以后有一点点。有时候早晨呢5-6点呢也按照正常啊，这可是呢也还是不多。 因为大便时候有没有肚子疼啊？啊，大便不爽啊？有没有这情况？ 肚子疼很少，就是不爽，而且呢就是吃完饭以后啊，就在肚脐以上和胃以下那地方就停在那儿了，不往下走。 所以你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我们就知道了。 对 啊，这叫什么呢？这属于气滞啊，明白这意思吗？ 嗯，气滞。 气滞为什么说气是百病之源呢？ 嗯 啊，是不是？但是啊，结完了好像没结完，或者呢一结，结大便的时候有时候疼，这说明了气机都不畅。你腰椎有毛病吗？ 腰椎还真有毛病，我腰间盘突出。 你看看，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啊？ 嗯， 因为我们很多人啊，不管是便秘也好啊，还是腹泻也好啊，还是大便次数多呀、溏泻也好啊，是吧？一般的呢，我们弄推肚子啊，喝点三金硬茶呀，贴贴这个刺宝啊、加上贴儿，绝大多数 对 都好。 对， 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很多有腰椎病的人，你说他说便秘， 对， 但是呢他大便根本就不干。 对， 明白这意思吧？ 是， 我们这儿呢一共啊有100多个神经啊，就腰底部，就是马尾神经嘛。所以像你这情况，我们是考虑你腰底部啊是不是压迫了，影响了他这个神经。夏天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定要打通督脉呀、是吧？哎，我们的脊椎骨啊是人的啊，顶梁柱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因为它整个是啊神经丛啊与着我们脊椎骨。你是不是是吧？过去啊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紧张啊， 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大家，长期紧张的人啊，我们见过一个啊，细到什么程度是吧？细到啊大便行一个啊火柴棍那么粗，就